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山流到新加坡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 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 今天的春节特别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这儿祝大家新春快乐，狗年大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不可以，不可以， 暴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离开了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

你而哭，反复习惯着你身边的温度。也许是我愿意这么让你摆布，或许是我这样让你糊涂，可惜原来我比起你更糊涂。宁愿为你把我自己也辜负，爱就爱了，爱了爱你的全部，不论可爱可恶，爱就是全部，爱的麻木辛苦，只要你幸福，你能幸福，是否我真能满足。爱就爱了，爱了爱你的全部，我的可爱可恶，你是否在乎，继续爱自己，能不能至少别打击我的心？难道真的要爱你，即使不曾谈起，你也感到压力，所以抗拒？我能装作毫不在意，走下去。你是否能装作？ 是收录在张靓颖改变专辑里的《爱就爱》啊，平时当然都很忙，甚至忘了爱的感觉滋味。过年假期，两个人有了更多相处的时间，要记住每一次四目相对，每一次相拥而笑，每一次不顾一切爱就爱的时光。而从热辣辣的爱到温情的爱，又是爱的另外一个阶段了。在爱的定义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留给思念和想念的，见不到的人，挂念的人，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的那个人。

不想理解失魂的语言，是时候该转身就走，从此放弃我们渴望的永久。不想承认你还出现梦中，温暖安慰我，即使一秒钟也难承受。我都恨自己轻易放开手，以为能承受，还能纵容不迫，坚强不是我想要的解脱，假装能好好过。分心的眼，不想再争辩你说的谎言，是时候就放手，谁能够，我都恨自己就这样让你走，以为很洒脱，以为这是温柔，却忘了你和我一样的脆弱，一样的难过。我希望自己就这样松开手。 2011年，孙燕姿推出了当时时隔四年的专辑《是时候》。在这首同名标题曲当中呢，我们听到了褪去小女生式唱法的孙燕姿从容而富有张力的演绎。每一个新年的来临，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长大了一岁，更成熟的谈吐，更成熟的处事方式，伴随着我们迎接新的一年。当然每到春节，或者是陪伴在长辈身边，或者是和发小闺蜜叙旧，都会激发出我们童心未泯的一面。这个时候呢，或多或少都会显出孩子气的一面。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2011年的一首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曾轶可 Forever 21。 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早上的太阳怎么都叫不醒我。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岳阳的电话和短信又太多。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哭了又笑，笑了又哭，那是我，那是我。Forever 21，我有很多事情要做，说对不起，说我爱你，都是我。都是我，都是因为我惹了你，所以说声对不起，对不起，我又梦见了你。对不起，我还是很想叫我喜欢的人 baby。 I know love means never say sorry, but sorry I am me。上的太阳怎么都叫不醒我。Forever 21。 起说我爱你，都是我，都是我，都是因为我染了你，所以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对不起，我还是很善巧，我喜欢的人 baby I know love means never say sorry but sorry I am me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够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落日如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心深似海，你宛如明月，这般美如画，却又不可及。为何要可及？彼此共天地，海上生 邀请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合作，收录在李健依然专辑里的《新生明月》。也许这首歌所呈现出来的意境更加符合在正月初四华灯初上的冬夜里你此刻的心情啊。虽然过节吧，闹归闹，笑归笑，哪怕在春节假期里面也会有独处的片刻，是很珍贵的，陪伴在暖黄的灯光里，或是看一本书，或是听一首自己最爱的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主持的过年版的中歌榜，大年三十吃团圆饭，初一拜年，初二初三呢回娘家姥姥家，到了初四也许很多朋友就会利用剩下的假期来一次小小的旅行。我们来听2012年孙楠专辑里的同名主打，中歌榜的年度金曲《旅途》。 公路沿着黄色地线伸长，身影盘旋空中为我领航，大雨过后风一落在车窗，路的尽头依然是流浪，尽管没有形状拥挤身旁， 远远看见孤独的仙人掌，速度拉开空荡荡的迷茫，回想你们微笑模样。 Take care 飞201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也是这一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寻水的鱼》，还是他那种恬淡温暖的曲风，也加入了携手贾一楠在音乐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轻摇滚风。我们今天所回顾的这些中国榜历年的年度金曲啊，歌曲里面也一定有着你在当年的那些记忆啊。2012年，张韶涵 Angela 推出了专辑《有形的翅膀》，时隔三年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当中。他凭借这张专辑再度获得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也是对他音乐上的充分肯定。这些年张韶涵一直在努力，而今年通过歌手比赛的舞台让大家看到音乐上更进一步的 Angela。 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无论是阳光还是风雨，都在不断的前行。新春佳节，再次祝大家生活顺遂，阖家幸福，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收获。今天的结束曲是张韶涵的年度金曲《淋雨一直走》。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雷声再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轻说狂飙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里，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掉进黑洞，有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相信和怀疑总要决斗，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